第十位，周笔畅，无人岛。第九位，薛之谦，肆无忌惮。第八位，黄子韬，误会。第七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六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 第五位，小鬼 Unicorn。 第四位，谢安琪，人气的尾数。第三位，容祖儿，心之科学。第二位，陈奕迅，渐渐。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王牌冤家》。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此时此刻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0:06:23，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是我们的榜单旅行。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来自于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情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信的《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 电影一出好戏，公司员工团建出游，所有人呢被困在了一座海岛上。阿信在看过影片之后，抓住了困顿荒岛之后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天上的星星就是一种希望的寄托，写出了这首主题曲《当那颗星星》。邓紫棋今年呢迎来了出道十周年，推出了音乐童话三部曲的企划，作为首部曲的另一个童话 EP， 主打歌《倒数》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记得再见多喧哗， 想起你呀，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似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游长靖虽然在全球榜上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在家乡马来西亚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呢，仍然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刚才这首为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昨日清空》呢，在这个家乡打榜排名是排在季军的位置。好，在关注了马来西亚方面的冠亚季军之后呢，榜单旅行的下一站我们来到香港，我们一起来看看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呢，我们来听的呢是冠军，来自于 JW 的这首《主宰》，在本周更进一步成功夺冠。 一句接一句，我心口连我嘴散去，每一句双手拥抱暖身躯，心中竟有冷风吹，不对太不对，我不可再挖取闯进你心里，天空总有禁飞区，书房总有废纸堆，情绪永远的坠落，而爱你很寂寞，浮沉在爱的深海，苦苦挣扎方 寒风中披上你风衣，不敢偷看你的书。和你细碎的段落，才爱到很灵魂我，浮沉在爱的深海，苦苦挣扎放不开，爱的主宰，迷失的信任看天开，越期待越无奈。 此刻终结，悼念这深刻的爱恋，就让我身躯都狂雪，扮雪正般思想渐转紊乱，就让眼睛失焦放空，没有力气顿觉失重。其实挽留那有用，却未会令你感动。宁愿当初不相见，宁愿当初不觉得你太友善，宁愿失忆失去挂念，记不清楚你少年。最快乐片段最心痛，难道爱情爱作弄，悸动过后更空洞。宁愿当初不相见，宁愿当初不觉得你太友善， 来自于 Dear Jean 的新歌宁愿当初不相见，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前进两名，取得亚军。这首歌和去年的也许我不会多活一岁类似啊，都是在歌词和歌名上有着反转的感觉。这首宁愿当初不相见呢，并不是永不相见的意思，而是爱之深情之切的意思。 有时

金秋拍卖月活动创办于2013年，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已有40多家拍卖公司参与过活动，共举办拍卖会上百场，成交总额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14位，陈立农，解码游戏。第13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12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11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到这年这年都在压压烦恼。 第10位，周笔畅，无人岛。第9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8位，黄子韬，误会。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 第5位，小鬼 Unicorn。 第4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第3位，容祖儿，心之科学。第2位，陈奕迅，渐渐。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王牌冤家。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恭喜李荣浩拿到了我们的本周全新榜单的冠军。欢迎大家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10:35，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宝方面的黑马歌最好成绩上榜新歌，这是许巍时隔4个月之后在今年的全新单曲，依然是可以洗涤心灵的温暖感觉，来听这首我的爱。 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以为都它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 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泊满约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 全球榜榜单旅行，关注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北京方面中国榜的火箭歌，以九个榜位升幅来到了第29名，许魏洲的《橙色天空》。这首歌呢，邀请方文山来作词，写出了甜蜜和融融暖意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冠军歌，进榜三周，两周蝉联，来自于张杰的《一路之下》。 这一片场

闪烁，幻想过能穿梭其中，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小时候 的夜里，起想起对自己生气。 给你，想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身在笑泪在流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时间若是那么 是不是很熟悉？这是五月天的阿信写给梁静茹的一首歌，最早呢收录在2003年《恋爱的力量》专辑当中。因为喜欢呢，在五月天，他们在2004年的《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专辑当中拿回来重唱。这几年呢，百花齐放的综艺催生了翻唱热，每年少见新经典，但是翻唱老歌呢却是满天飞。在《我是歌手》上意犹未尽的狮子合唱团，2017年推出了翻唱专辑《Replay》。下面我们来听他们翻唱内地老牌摇滚乐队黑豹的代表作《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妈妈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 中耶耶。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一时满 狮子合唱团的这首《天亮以后说分手》，去年呢推出了 Replay 的狮子合唱团呢成军之后，这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重新演绎了这些歌呢，都是乐团成员喜欢的作品。当然呢，对于一支改编能力非常强的乐团，狮子合唱团不仅翻唱，更是改变了原曲的面貌，也是将专辑定名为 Replay 的原因。天亮以后说分手是翻唱信乐团的歌，其实信乐团的许多的代表作像死了都要爱、离歌、海阔天空都是翻唱。作为信乐团的前主唱呢，一般人呢不敢轻易碰的大哥，经苏建信的演绎入木三分，无不感受到他高音这种实力之强啊。下面我们来听听信乐团的这首《海阔天空》。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看着黎明从云里

在本届博览会展览交易现场大厅入口处，一个互联网加演艺特装展台非常醒目。展台左侧有一个大玻璃房子，那里是中国网正在上演频道搭建的视频访谈间。作为致力于演艺行业垂直研究的媒体平台，正在上演通过连接文艺院团和观众两端搭建国内首家数字演艺服务平台。在互联网加的背景下，将线下演艺内容搬到线上传播并非什么新鲜事儿。不过目前已知的此类尝试多为流行演唱会、古典音乐会等，而正在上演数字剧场另辟蹊径，将视线瞄准了受众群体相对小众的传统文化领域。眼下由正在上演打造的国内首部古乐音乐剧《老鼠娶亲》即将开始首轮演出。该剧把西方音乐剧的创作审美和技术手法应用于千年非遗绛州古乐的舞台艺术表现中，试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州古乐走向市场、走进剧场、走进观众探索一条新路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吴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十四位，陈立农，解码游戏。第十三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十二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十一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让这年这年都在压压奋斗。 第十位，周笔畅，无人岛。第九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八位，黄子韬，误会。第七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六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 第五位，小鬼 Unicorn。 第四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 第三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还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二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王牌冤家。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11:35。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一起来听港台乐队的这个翻唱。因为喜欢 Beyond， 所以陈乐基邀请弟弟以及身边的友人共同组建了杀手锏乐队。2014年呢，是已经奋斗十余年的陈乐基代表乐团然后登上了中国好声音。在节目上呢，他坚信粤语歌坛还会复兴，所以他翻唱了下面这首歌，就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夺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余音似锁在焦头，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要会要分 我的渴望直至以后。借口从未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语歌曲排行榜，这是来自于澳门的双声团 Solar 翻唱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原唱是徐小凤，发表在1981年。在演唱会上，这个翻唱呢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对于新秀经典不够呢，便会以翻唱的方式来扩充曲目。而下面这个乐团出道已经10余年了，手握众多的金曲，但是他们也常常喜欢在演唱会上翻唱别人的歌，譬如王菲的《棋子》，彭羚的《囚鸟》。下面呢，我们听 live 版本翻唱这个张惠妹的这首《我最亲爱的》，而且他们在前奏部分呢还借用了 Coldplay 的《Yellow》。 当我们抬起头看见星星，就会想起所有思念的人。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Lord of things you We听人说，倒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怎么样？ 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难离好，但就是谁都替代。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 FIR 乐团的吉他手阿庆翻唱他写给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另外一组天团 Beyond 呢也有翻唱，比如说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崔健的《一无所有》等等。而下面这首歌呢，对，虽然是黄家驹的作品，但是 Beyond 并不是原唱，因为原唱是麦洁文。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首《岁月无声》。11:43，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小东和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华语榜节目再会喽。